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要求释放梁新球的烛光集会7月8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由南朝鲜的梁新球释放促进委员会主办，有2000多名各阶层市民参加。这天要求释放梁新球的签名运动和游行示威也在世宗文化会馆周边同时举行。